这才是大人的君子风范。都回吧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列位，这个典故啊，就出自清代的谴责小说，各位应该都听过，叫《官场现形记》。最能够凸显虎头蛇尾的事情，这成语呢，也真的是源自于这本书。清朝末年官场的腐败可见一斑，这里的环境啊，已经形成了一场不可挽救的局面。就是谁有个想救国救民的想法，也进了污水染缸里，浑然说不清楚，只能够破罐破摔喽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提示，虎头蛇尾是什么意思呢？ 虎头蛇尾比喻头大如虎，尾细如蛇，比喻开始的时候声势很大，到后来劲头很小，有始无终，做事不始终如一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咸咸咸咸咸咸 咸咸咸咸， 多安心边，真新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， 快见 一拳什么呀。 迁居精卫地，忠臣不畏惧，仗义敢直言，美名飘史记。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迁居而谏，谏就是谏言的意思啊，这是一个忠臣的写照。那么这件事要从何说起呢？话说在魏文帝曹丕还把冀州10万户百姓迁徙到河南落户去，这个主意啊，不知道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大臣的馊主意。当时三国的分裂局面呢，并未全国一统嘛，而且当时呢，魏国正遭遇蝗虫遍地的大灾荒，显然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决策。但是呢，文帝曹丕的命令相当的坚硬，不容商量，因此他搬出一副脸子来，相当的吓人，谁也不肯上前劝谏。当时呢，朝中有这么一个侍中叫做辛毗，哎，却敢于直谏不阿。这不吗，在魏国的朝堂，曹丕怒目问一个士人： 孤发布迁徙令已经3天了，要把冀州的居民迁徙到河南旧时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没有动静啊？ 回陛下，大臣们正在商议此事，一旦决议成型，就组织人员迁徙。令禀到陛下，门外有一辛毗辛大人求见。 不用问呐，不问可知，这个辛毗是来劝我停止迁徙令。不见。 陛下，哎，始终辛毗不请自来，罪不可赦。 没有召见，怎么就先来见我呀？有什么话直说吧。 陛下发出迁徙令，要把10万户居民迁于黄河以南。 怎么，有什么困难吗？ 好，不是有没有困难，而是不易迁徙。一来大魏初建形势没有完全稳定，二来今年灾荒严重，闹了蚂蚱了。 蝗虫啊， 蚂蚱真是神虫 啊，不是那个蚂蚱，这个它飞黑了天， 害虫害， 飞黑了天，盖黑了地啊， 对， 飞的那个地里都是嘎吱吱嘎吱吱，全鸡吃了， 哦，全给吃了， 全鸡吃了。 哎呀，那我得去看看去啊。那 您没看了？ 我是应该看。 您那个地没事。 啊， 那个蚂蚱真是神虫，到了别人的地是嘎吱吱嘎吱吱全给吃了，到你那个地呼了打呼了打全都飞走了。你那个地别说蚂蚱了，连个蚂蚱籽儿也没有啊。 啊，那咱们国家收成了就好了。 也没收成，蚂蚱是没有啊，水都没了人了。 你这个新皮怎么那么多的废话？我问你跟要找我什么事儿？ 有那么多大事儿等待陛下去做，何苦去迁徙十万居民呢？十万户人家迁徙起来多难呢？您想啊，人心思定不肯外迁，应当休养生息，发展农牧才是啊。 这么点事儿办不好吗？我要你们干什么呀？孤意已决，不可妄生异议。 这十万户人家一路迁徙，所需车马、路途、居住，咱们有吗？硬要强迫他们迁徙，半路途中有人暴动，谁来评定啊？啊， 得， 万岁， 我说不过你， 这您可得想明白。 退朝， 哎， 散去， 万岁， 散去，行吗？ 万岁， 你别拽， 陛下， 你拽我干什么？ 陛下， 讹人是不是？是不是讹人？ 陛下， 你拉拉扯扯什么样子？我不跟你说话，不跟你说话， 陛下， 我不跟你说话， 听我说， 别，不跟你说话。 陛下觉得臣讨厌，对吧？ 哎。 所以才置之不理。 对了， 可是大王为了国家安全，您已经设置了一谋之官，怎么能不给臣说话呢？臣说话可不是为了我一己之私啊，乃是国家社稷安全之大事，希望陛下不要怪罪臣下，这是臣下的责任呢。 都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 陛下，我新皮出入宫门就把我这颗脑袋抵押上了，陛下，做官的脑袋不属于我，它属于陛下和全国百姓啊！在陛下面前，我连句有用的话都不敢说，我为的什么官呢？ 得，这人要不怕死是真没辙，就仗着不怕掉脑袋，跟朕死磨活缠是吧？ 他不光是这样啊，而是陛下要硬迁徙，一是失了民心，二是陛下拿什么给人家吃啊？您总不能把这十万人都饿死在这迁徙路途之中吧？ 一半行不行？一半，五万户，我给面子了啊，给足你面子了。 陛下， 咱们各退一步， 这不是面子的事儿啊。陛下，要是不对，陛下可以杀我的人头；如果说的对，一户也别惹那麻烦呢。 行，一户也不欠，行了吧？ 不是，万岁英明伟大，我心皮五体投地， 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走。 列位看官，这就是忠臣为国家为民众敢言直谏的真实写照。心皮就是属于这一类，见识不公，敢于豁出脑袋去吐真言，所以呢，历朝历代总有这类官员在支撑着局面。一些短命的王朝就是这类官员太少了，或者整个大环境不允许这类官员的存在。这个成语故事出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新皮传》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提示，迁居而贱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迁居而贱中的迁是拉的意思，居是裙子的意思，贱是谏言的意思，比喻直言苦谏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！ 你呀 ，out 了！ 怎的？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， 喵。 别提了，这是啥呀？ 没听说。 还有吗？没了就。 想和你闹，想拥你